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看，积善之方这一段的文字啊，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棒。这两句，我们读到。有非常深刻的感触。为人人长者，况之而弗一之，其功德最宏啊！这种情形，只有要靠人人长者，他们出面来纠正这些邪恶的错误。教导他们改邪归正，保护帮助善人，使他成离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。下面第四段呢，是何为劝人为善？圣为人类，树为良心，世路意义，罪亦莫逆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示开启迷惑，譬有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。什么叫做劝人为善？了凡先生说，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怎么会没有良心？良心实在就是三字经一开端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本善就是天理良心的。可是世路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忙忙碌碌啊，形容这个世间。罪亦莫逆，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。人本有的天良，被这些迷惑了，被这些诱惑迷惑了。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方东美先生家里遇到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，他们在向方老师请教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，谈了很多，我也在旁听。其中有一位先生呢，提到另外一个问题，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。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。中国周朝800年，它也亡了。西方罗马1000年也灭亡，他们就问了，美国将来灭亡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非常严肃，沉默了大概有5分钟，说了两个字，电视。他说，美国将来亡国的原因，第一个因素是电视。电视是个工具啊，没有善恶。怎么会叫做国家亡国呢？电视里面播的内容是什么？全是杀盗淫妄啊！无论是大人小孩，每一天面对着这个画面，这个是罪亦莫逆。 受这种污染太严重了。所以方老师讲，美国亡国不是亡在国外的因缘，没有人家会侵略他，会去打他，而是自己灭亡。当时他也提了一个警告，台湾千万要注意，如果电视要不好好的把关，走向美国这种自由开放，台湾将来的社会不可收拾。似乎都被他老人家说中。那么现在除了电视之外还有网络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再看底下的文，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示开启迷雾。我们跟人家相处要存仁慈的心，要存爱心，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，提醒别人，让他破迷开悟，回头是岸的。譬如长夜大梦啊，而令之一觉，他正在做大梦，我们想方设法希望他醒过来。必有九线烦恼而拔之清凉，为会最富。这个富是广博啊，譬如这个人九线在烦恼，这个是今天社会好像很普遍的，我们怎么样给他一副清凉剂，这个恩惠是最大的。韩愈云：“一时劝人一口，百时劝人一书。教之于人为善，虽有行疾，然对症发药，实有奇效，不可非也。设言设人，当反无知。”韩愈，唐朝时候人。在那个时候当面劝人，这是以言辞要广泛的劝导社会大众，那只有著书这才能做得到所以教之为于人为善呢，虽有行疾不同，可是一定要懂得对症发药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现代这个社会害的是什么病善人就好比是个良医，你一定要懂得病症的根源，如何来治疗，这个功德就大了设言是不当说的，你说出来，这叫设言设人是你不当教导的，你来教导他。比如说许许多多讲经的法师我听说过，我也听他们讲过，他们所讲的都是唐宋古大德的注解，这个讲给人听呢，这是圣人他们这些人是现代人他们得的那些病呢，跟唐宋时代的人并不一样，拿唐宋那个药方给现在人吃没有效果这个是说经的人是言对象呢，那就是世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， 啊，不用著书啊也行。著书在今天效果好像并不是很大。啊，今天效果最大的无过于卫星电视传播。啊，网际网络传播这个效果大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懂，不能不善于运用啊这些高科技的传播。啊，用这个东西来劝世间一切大众。啊，可以不必再印书了。我们将这些画面啊，将这些讲解制成光碟，广泛的流通利益大众，这是好事情啊。下面一段，何为救人为急啊，我们看看这段文。患难颠沛，人所实有，偶以遇之，当如同患之在身，素为解救啊。人生在世间，患难颠沛是很难避免的，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每一天从报章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，灾难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些都是非常凶恶的预兆，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前年美国同修寄一份资料给我，是美国国家统计的数字，每一天青少年犯罪率达到6900万件，报案的，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啊。我曾经就这桩事情向大洛杉矶地区总检察长请教，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，他说是真的。我说现在情形怎么样，他说现在还在增长啊，还没有办法了把它止住，这又两年了。我猜想呢，现在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一定超过7000万件，每一天呢，你说怎么得了？你说这个多可怕啊！真的如同款之在身，同款是毒疮啊！啊，人身上生了毒疮，你就晓得多痛苦啊！如何来帮他解救啊？这是举例来说。或以一言生其屈意，这个人有冤枉，我们帮助他啊，能够发一言替他伸冤的。或以多方激起颠连啊，颠沛连连之苦啊，啊，我们多方面想办法救济帮助他。崔子曰：“慧不在大了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”啊，恩惠不在大，救急要紧。人有急难，如及时雨啊！啊，赶快要去帮助他。啊，那么现在当前的急难，我想想。最大的急难，最严重的急难， 无过于思想的危机。这个危机已经普遍到全世界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，我们很安静，仔细听听周边人讲话，他讲些什么。从他讲话当中，我们就体会到他想些什么。他说的是什么？他做的是什么？行为种种过误啊，都是从不良的思想产生的，所以这个思想危机才是根本呐。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呢？圣贤道德的教诲呀，完全失掉了。没有人提倡的。教化众生，教化全世界的众生，最有效果的就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络传播。那么我们看看电视的内容是什么，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，就知道了。电视网络里没有道德，没有仁义的教学，只有杀盗淫妄啊，只有争名夺利啊，教人怎么去竞争，怎么去斗争，到最后怎样去战争啊，发展到战争，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。所以今天整个去向啊是如此，这是人间的大难，唯有至死仁人能够挽救世界劫运的是哪些人呢？是今天有权力操纵传播工具的人，他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，他也有能力挽救世界。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挽救，就在他们一念之间。底下一段，何谓心见大利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。这邑也是一个城市，凡有立业了，最以心见。这是在古时候明朝那个时候那种社会状况之下，或开渠倒水，开这个河流，引导的这是水利工程或筑堤防患的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是茶饭一计即可。虽远劝导，谢力兴修，务必嫌疑，务此劳怨。我们从过去人他们对社会做这一些福利的工作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倡社会福利事业，应当努力去做，要看先前社会的需求。那么在今天，社会间最大的大利是伦理道德的教学，这个事情说难也不难，在过去的时代那的确是困难，如果社会演变成今天这个现象，真的 诸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，无能为力了。今天谁有力来挽救呢？我刚才说过的，有权力操纵啊，这个卫视、网络，这些人有权力。他要运用他的权力，每一天能够用一两个小时，提倡仁义道德，提倡神圣的教诲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不到一年半年，风气就改变。为什么呢？人都有良心呐，可惜没有人唤醒呐。只要有人唤醒，常常在这里讲，他们良心会发现。良心发现，回头是岸呢，这是现前最大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。第七段，何为舍财作福？舍门万恨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。舍门是讲佛门，佛门讲这个菩萨行，那个方法手段无量无边，但是总归起来，不外乎布施。所以菩萨行六个守则，头一条就是布施。什么叫布施呢？布施就是舍，舍己为人。大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这个不是普通人。大者，大是通达了。谁是大者呢？在佛家讲，化身菩萨才真正是大者。为什么呢？他真的完全舍掉了。这些话讲的是事实，不是虚构的，可是在凡夫做不到啊。凡夫能够舍财，能舍身外之物就不错了。要让他内外俱舍，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这个办不到。下面说了，苟非能然，如果做不到，六道凡夫做不到。先从财上布施，我们先从这里下手。世人以一时为命，故财为重要。无从而舍之，内破无之谦，外济人之急，时而勉强，终则泰然。最可当地私情，却取之令。所以佛教人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布施。我学佛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张家大师，我第一句话向他请教，我说我知道佛法好，我很想学，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的弃儒？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有，看破放下。我接着向他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他给我说布施。劝我学布施啊。我就真听话了。回去就真干。所以老师很喜欢我，他 他教我东西，我真做啊，做了果然有效应。啊，所以先从财布施，这个效验是什么呢？把我们一向的悭贪的心呢，减轻了，断当然是不容易的，减轻了，就是贪心吝啬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。啊，对外呢又可以帮助别人。啊，这不施恩惠呀，所以初做的时候勉强。啊，到后来呀，啊，就慢做成自然了。啊，这个不施勉强，我自己的经验10年了，前10年呢都很勉强啊，10年之后慢慢就成了习惯了。啊，到现在呀。几乎连痕迹都没有啊，所以心地清净啊，把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呢，都布施掉了再看下面第八段，何为护持正法？啊，我们说到这里，尤其现在在中国。这一条重要啊！啊，中国的社会现在被一些邪知邪见、邪教扰乱的，使大家困惑不堪。啊，如何能破除邪知邪见？如何能够制止邪教呢？唯有护持正法。啊，古人所谓的破邪行正，啊，破邪是目的，如何达到破邪的目的呢？行正就对了嘛，啊，行正才能破邪，如果正不能行，邪就决定不能破啊。啊，法者，万事生灵之言末也，若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拓陈立富？何以经世出世？这是把正法它的好处略略的说了4点。这个正法，佛菩萨教诲是正法。儒家的教诲是正法，道家的教诲是正法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也是正法，他们在这个世界流传了1000百年呐。啊，印度教流传到今天，世间人公认。它有8500年的历史，啊，犹太教有4000年的历史，啊，拜火教好像也有人写小说里的叫明教，啊，我们一般也称它做拜火教，啊，它差不多有3500多年，都比佛教早啊。佛教以中国历史的记载。今年3020几年，啊，现在外国人承认的是2500多年，啊，再往下来推，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西历，啊，2001年。啊，西元呢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。那回教有1700多年历史。啊，锡克教也有6700年历史。 最短的巴哈伊教也有15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仔细看看，历史越悠久，他的法越正呐！啊，传了这么多年，这个世界上，许许多多人还是把它当作真理，啊，向他学习，依教奉行，正法了。如果没有这些正法，怎么能够参赞天地？啊，参是参与，赞是帮助。啊，这个就是今天讲的大自然啊。我们能怎么能够参赞这些自然大自然？啊，何以能够财成万物？帮助一切万物。这些都是说的物质文明。下面的两句那是讲的精神文明。何以脱尘离浮啊，超凡入圣啊，这精神怎么。何以经世出世。经营这个事出事法，故凡间圣贤妙貌啊，这个妙语是圣贤弘法利生的场所，我们见到了。见到道场，见到圣贤的造像，经书典籍，这个我们称为法宝，皆当敬重而修持之。我们要尊敬它，要重视它了。有损坏，要赶快把它修理。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有当勉励，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。综合这个地方一点意思，第一个，我们决定要尊重道德。道是人生应当走的堂堂正正的一条大道啊！什么是大道呢？我们今天讲的秩序，社会的秩序，家庭的秩序，宇宙之间，我们晓得啊，太空当中许许多多星球，我们行星绕着太阳有秩序啊，它不乱来啊。太阳绕着银河系有秩序啊。啊，这是自然的秩序啊，天道啊。人道跟天道要能合一啊。人道是什么呢？儒家讲的伦常。伦常是人道跟天道合一了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有秩序，一点都不乱呢。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秩序，它不乱呢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。如果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我们的道就失掉了。道失掉了，社会就动乱，天下就不太平。圣人的教诲 教我们这些道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，参赞天地，财成万物，就是把这些关系处好啊。关系处好了，那就是圣贤。圣贤教学的场所，心学圣贤教学的典籍，我们一定要尊重。啊，我们要懂得尊重道德，要崇尚善行，要行仁，啊，要行仁义呀，要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要重视正法的教育，啊，幕后讲尤当勉励，特别是在我们先前这个社会。第九段，何为敬重尊长？这讲伦理了。家之父兄，过之君长。于凡廉高、德高、位高、社高，皆当加以奉祀。我们中国人常讲忠孝传家，我们的德行表现在哪呢？表现在尊重尊长。我们家里父兄，是我们的尊长，要尊重啊。国家的领导人一定要尊重。佛在《梵网经》的《大乘菩萨戒经》里面教导我们，第一条，不做国贼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。第二条，不谤国主，国家领导人决定不能毁谤啊。《璎珞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，不漏国税，人民有纳税的义务，绝不可以偷税漏税呀！第四条，不犯国制，国制是国家的法律，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违反。你看看这个四条多么重要！这个四条做到了，就是敬重尊长。敬重社会呀，敬重国家了。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深爱婉容，如心如身下气，习以诚信，便是和气各天之本。现在家庭已经不教这些了，所以儿童不懂得这些道理啊。许许多多人说儿女不听话，不听管教，你没有教吗？你怎么能管教呢？不但你没有教，你的父母也没教你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佛说得好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怪也。这一句话虽然讲得很柔和，我们听了很难过，很痛心啊。教儿女从哪里教起？古时候从《弟子规》教起，从洒扫应对教起啊。现在谁懂得？台湾还有几位智识人士在提倡小学，让这些 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念中国的古书，很难得很难得。希望这个提倡啊能有效果。我们今天在澳洲建立一个小道场，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学《弟子规》，把这个定做我们第一个课程，要背，要能讲，要能做到，从学做人做起，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佛呢？了凡先生这些话全在《弟子规》里头。出尔事君，行一事，勿为君不知而知之也。这个君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领导。无论你在哪个单位，单位领导人就是君。我们做一桩事情，千万不要以为领导人不知道，可以私下了胡作妄为，那就错了。行一人，勿为君不知而作威。如果我们惩罚一个人，千万不要认为领导人不知道，我可以任意去欺负人、欺压人，那你就错了。视君如天，故人格论，此处最观阴德，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延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要叫我们谨慎从事啊。这些地方最观阴德。你做好事，别人不知道这积阴德。你的领导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，这是损你的阴德了。这个事情做不得，果报可畏呀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何为爱惜无名？这是培于仁慈心。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为此恻隐之心而已。这个恻隐是怜悯心、同情心。人之为人呢，实在讲啊，就在这一点呢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无非是正以我们的恻隐之心。这就是仁者，这个就是积德。周礼，孟春之月，细声勿用贫。这周里头周公定的。孟春是正月。正月要祭祀的话，祭祀都是用些动物杀生来祭神明，不要用母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他生育的时候，要怜悯他。孟子为君子远庖厨啊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。闻其声，不忍视其肉啊。儒家讲的，佛家虽然没有禁止肉食，但是佛劝人呢，叫吃三斤肉。什么叫三斤肉？不见杀，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；不闻杀，杀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声音；不为我杀，这个是不是为我杀的，都是抱全恻隐之心而已。佛教传到中国，一直到梁武帝，梁武帝读《楞伽经》，真的是大动恻隐之心。 他把肉食啊断掉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教吃素啊，不吃肉，素食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啊，这个不是佛教本来的教义。梁武帝是佛门的护法，他以过王之尊提倡素食，形成了素食运动。当时这个出家人通通响应，一直传到现在，在家居士也响应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素食对于健康决定有好处，尤其是现在的肉食，现在肉食含的病菌非常多，非常严重啊，病从口入啊。如果你们要以为哦，素食不健康，肉食才是健康的，我可以给你做证明。我素食吃了50年了。我一生没生过病，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？那个新加坡许哲居士今年102岁，他是胎里素，他一出世就不能吃荤腥，吃荤腥他就要吐，他那个素食102年，身体健康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啊，102岁的年轻人啊，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？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作祟。下面说，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为闻啥不食，见啥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是。这个跟比释迦牟尼佛加了一条，叫自养者。学者未能断肉啊，且当从此戒之。这是好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想养成这个健康的身体啊，不能不注意这一条。幕后这个了凡先生做了一个总结，渐渐增进，慈心增长啊，不特杀生当戒，纯动寒淋戒为无命，求思逐简，除地杀虫，念一时之由来，戒杀彼一字火。常常想到这个，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啊，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不杀生啊，知道这个道理呢，慈悲心恳切的人他不穿丝织品啊，为什么呢？看到伤心，你看一件绸缎多少残命啊，多少生命在里头，怎么能忍心啊，穿皮的衣服都是杀生，取他的皮毛啊，不忍心呐！耕地种植，地上许许多多的小虫啊，都死了，我们才带一点粮食啊。我最近在悉尼参观一个农场，是出家人开办的，他们把这个蔬菜呀种在这个塑胶的篮子里面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种在地上？种在地上啊，耕地会杀死很多小虫。他说我们种在篮子里面，费的工程大很多，但是不杀生的。我听了的时候很受感动。 很难得，这个值得提倡。他还是用这个土灾，不过把土放在塑胶篮子里，大的篮子。避免上杀生呢，故暴殄之力啊，我们吃东西不爱惜啊，饭菜吃剩下的时候就丢弃掉，这个造孽，这个罪很重啊，当于杀生等啊，这个罪业跟杀生没有两样。至于手所误伤、足所误见者，不知其极。戒当委屈防止，我们总要懂得防范。古诗云：“爱出常留饭，怜我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”善行无穷，不能但说，摄之不尽。由此摄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了凡先生在此地举出这十个例子，希望我们从十个例子去类推，认真努力去修学，自然善行就可以圆备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